是我最头疼，这先结束这段单人旅程。 Oh baby 情书不保佑，承梦一敲钟，盖满忧愁的爱带你去环游。 Oh 情书不保佑，我只要你心动，交给我带着爱情去战斗。目标红色流通，岁月的游走，恋爱的时空，古老的地图铺开目的地。哦，随你点击，邮费四十一块钱，小店不包邮外勤，白下直接提交说明，务必要看清，因为爱的承诺太重，一次前进。 难道的爱情推理小说，恋爱的真相只有一个，到底是个男士破落还是我最头疼，谁先结束这段单人旅程。 Oh baby 情书不保佑，情浓已超重，盖满忧愁的爱带你去环游。 Oh 情书不保佑，我只要你心动，交给我带着爱情去战斗。Baby 情书不保佑，情浓已敲钟，盖满忧愁的爱带你去环游。 Oh 情书不保佑，我只要你心动，就给我带着爱情去战斗。 保佑，敲钟。